小狗小猫上学校。小狗小猫跟珍珍和她奶奶住在一起，珍珍和她奶奶可喜欢小狗小猫了，给小狗吃的饭奶奶拌上碎肉，给小猫吃的饭老奶奶拌了小鱼。小狗小猫一边吃一边用舌头舔舔嘴巴，都说真好吃真好吃。珍珍也吃完饭了，就跟小狗小猫一起玩，他们顶喜欢捉迷藏了。小猫藏起来，珍珍找来找去找不着，小狗一会儿就找着了。小狗的鼻子真灵呀。一天早晨，小狗小猫还没醒来，忽然听见轻轻的脚步声，轻轻的说话声。他们眯起眼睛一瞧，哟，珍珍已经起来了，穿了新的棉袄棉裤，戴着一顶小红帽，还围着一条雪白的围巾呢，多漂亮！他们想，珍珍一定是跟奶奶出门去，上谁家做小客人了。一会儿，珍珍背起一个奇怪的口袋，自个儿走出门去。老奶奶送她到门口就回来了。小狗小猫糊涂起来了，跑到老奶奶跟前就问，珍珍背了那个奇怪的口袋上哪儿去呀？老奶奶笑呵呵告诉他们，珍珍现在是一年级小学生了，她背的不是口袋是书包，她上学校去了。 学校？学校是什么地方呀？ 老奶奶说，学校嘛，就是学习的地方，有老师教啊。 可是小狗小猫还不大明白， 反正学校是个好地方吧。 老奶奶，珍珍天天都上学吗？ 是的是的，除了星期天。 那谁跟我们一起玩呢？ 你们自己玩嘛。 不不， 小狗小猫一起叫起来， 珍珍上学去，我们也要上学去。 是啊，你们也该上学。可是，奶奶叹了一口气说，可是没有你们上学的学校啊。小狗小猫听了老奶奶的话，心里很难过， 老奶奶也很难过呢， 嘴里唠叨着，要是有一所小狗小猫的学校该多好啊。这天，小狗小猫呆呆地坐在火炉旁边，不高兴说话，也不高兴玩。珍珍不在家，真没劲儿。珍珍回家来了，她的书包变成个大胖子了，鼓鼓的，里面装了好多书，还有本子是老师发给她的。珍珍把新书一本本拿出来给小狗小猫看，里面有好多彩色的图画，好看极了。 小狗小猫更加难过了，哎，要是有一所小狗小猫学校该多好啊。 第二天，珍珍一早就上学去了，小狗小猫还在睡觉，老奶奶来叫他们，哎，快起来快起来，今天你们也可以上学去了。 小狗小猫睁开眼睛，一下呆住了。嘿，枕头旁边放着两个小书包，一个红的，一个绿的。 小书包是我们的吗？ 老奶奶笑眯眯地说，是的，是给你们的，我昨天晚上给你们做的。 小狗小猫真高兴， 小狗拿了红书包，小猫拿了绿书包。没错，红书包上绣着一只小狗，绿书包上绣着一只小猫，老奶奶真好。 可是哪有学校呢？ 小狗小猫又发起愁来了。老奶奶说，我给你们画一张地图，你们照着地图去找，找到一座小房子，门口挂着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动物小学， 那就到了。小狗小猫跟奶奶说了再见，就出门去了，照着地图向一片小树林走去，绕过一口池塘，又走过一个山坡，真的找到动物小学了。一位女老师头发又黑又长，正等着他们呢。你们来啦，好，咱们这就上课。老师弹琴，教小狗唱个汪汪歌，教小猫唱个咪咪歌，接下来又教他们画画，真有趣。第三节课是体育，在草地上一二一二做体操。没想到做到一半，嗖的一阵风吹来，把老师的假发吹跑了。小狗小猫一看，原来老师的头发是雪白的。哈，这位老师不就是老奶奶吗？他们一起叫起来，是老奶奶，是老奶奶。嘻嘻，是我呀。老奶奶笑了，开头你们怎么没认出我来呀？你们说学校有意思吗？小狗小猫说，可有意思了，明天我们还来上学。 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